300个小朋友。作者林焕章。我有好多好多小朋友，我仔细一个一个算过，我数了一遍又一遍，因为他们的身体都太小太小了。我数了一遍又一遍，他们又都很好动。我数了大约100遍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才数清楚。我的小朋友一共有300个。我的小朋友，他们的名字都叫小蚂蚁，因为他们实在是长得太像了，我分不清楚哪一个和哪一个有什么不一样。我拿了爷爷的放大镜，我把他们一个一个都放大，100倍、200倍、300倍。我又仔仔细细地看看他们，每一个的脸，每一个的眼睛，每一个的嘴巴，每一个的手，每一个的脚，每一个鼓鼓的小肚子。啊，我还是没有办法分清楚他们哪一个和哪一个有什么两样。我只好把他们统统都叫做小蚂蚁。小蚂蚁，我的小朋友，他们喜欢到我们家里来。他们来的时候，我都会趴在地上欢迎，一个一个地向他们打招呼。我说，小蚂蚁好，小蚂蚁好。如果我的300个小朋友都一个一个接着来，我得要向他们打300个招呼，说300次小蚂蚁好。如果他们早晨来，我说，小蚂蚁早安。如果他们是中午来，我说，小蚂蚁午安。如果他们是晚上来，我说，小蚂蚁晚安。如果他们要回家了，我也会一一向他们说，小蚂蚁再见，小蚂蚁拜拜。每一个他们要回家，我都得说300次，小蚂蚁再见，小蚂蚁拜拜。我的小朋友，他们住在我们家的墙壁洞口里，他们的家很小很小，我只能看到一个小洞口。他们从那儿进进出出，进进出出，整天忙着在工作。他们的家实在太小太小了，我真想到他们家去看看，可惜我怎么想也没办法钻进去呀。难怪他们从来不邀请我去他们家玩玩。其实他们的家应该不小，要不然我的300个小朋友他们怎么能够都住在一块儿？他们住的地方有公园吗？有游乐场吗？有跷跷板吗？有滑溜梯吗？有荡秋千吗？他们休息的时候要怎么玩？要怎么做游戏？他们会打球吗？如果球不够，他们会你抢我，我抢你吗？如果他们抢来抢去，抢不到的时候，他们会不会打架？如果有的抢输了，他们会不会哭？小朋友，东西不可以抢来抢去。小朋友，不可以打架。小朋友，不可以哭。老师说过这些都不可以，那他们要怎么办呢？我想，他们都很乖吧。要不然，我怎么从来都没看到他们抢来抢去，也没看过他们在打架，更没听过他们在哭呢？我的300个小朋友，他们都是乖宝宝。我的小朋友，他们都喜欢在夏天到我们家。那时候，他们也是放暑假吧？他们真好，都没有暑假作业，整天都可以在我们家爬上爬下，爬上爬下，只要快快乐乐就好。我的小朋友，他们都很守规矩，从来都没有爬到我们的饭桌上。真好， 整个夏天他们在我们家爬上爬下，都没害我被爸爸妈妈骂，所以我很喜欢他们。可是他们也常常会悄悄爬到我的小床上。当然啦，因为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嘛。我的小床上有他们最喜欢的夹心饼干，我也应该好好招待他们呢。他们是我的客人，客人来了怎么好意思让他们饿着肚子回家呢？又一次我在床上偷偷吃饼干，爸爸妈妈都不知道，他们还没有回家，我肚子饿了嘛。吃完了饼干，我喜欢靠在床头上呼噜呼噜地睡着了。我的小朋友一个一个都爬到我身上来，有的在我嘴上帮我清理饼干屑，有的爬到我的鼻孔里去探险，有的在我的鼻梁上溜滑梯，有的爬到我的眼睛里照镜子，有的闯进我头上的草丛里玩捉迷藏，有的在我手指上嗅嗅饼干的味道，有的在我的脚趾缝里翻山越岭，有的爬到我肚脐眼里说我肚脐眼的坏话。他们都爬到了我的胸脯上，然后他们好像都约好了一起站起来，一二三，一起大声喊，我们占领巨人国了，我们把巨人国的国王打倒了。他们的声音像打雷一样把我吵醒了，我赶紧爬起来，拜托他们不要再玩，不要再闹了，统统给我滚下来。还好这个时候爸爸妈妈都还没回来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